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86章大结局。 李琴叔握住他的手腕往外挪动了一下，挣扎出来，他小心翼翼地打算往外去，却不想刚一扭头就听到袁子峰喊他。 李琴叔。 他飞快坐起身来，双手一下握住李琴叔的手腕。李琴叔吓了一跳，扭头看他，依旧是一副迷迷瞪瞪的样子，只是脸上多了几分委屈。 你别走，我想你了。我做梦你都要走，你是有多不待见我呀？连个噩梦都不让我做了。 李琴叔最开始没反应过来，但后来慢慢的这个回过味儿来了，他突然意识到，或许袁子峰是把现在当成他死了之后那段时间了。李琴叔一时间说不上这心里什么滋味，他往前凑了凑，和袁子峰十指紧扣，压低声音安慰道， 别怕啊，我在呢，不走了。 我想你啊。 袁子峰一下搂着他，脑袋靠在他脖子里，很认真的嘟嘟囔囔的， 我做梦都不怎么梦到你。前几天谢廖东那孙子说他梦到你跟他说新婚快乐，你怎么回来看他都不看我一眼呀？明明我更想你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跟我生气呢？就我当时骗你，就我后来又隐瞒你，是不是？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隐瞒你那事儿，我想告诉你来着，可怕你知道了反而更担心，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我承认，我最开始追你是为了气了于姐，打着的旗号是这样的，但我后来仔细想了想，其实还是因为喜欢你啊。 袁子峰低声碎碎念，手一下一下抚着李琴叔的背部，认真地说道， 早就喜欢上你了，但心里不甘心，才会找出这样的借口，不然我哪来的借口追你啊？你说是不是？ 李琴叔心里微震呢，他万万没想到袁子峰居然还对他隐瞒了这件事儿。现在倒好了，喝完了酒，原形毕露了。嘿，李琴叔有点哭笑不得，一方面觉得袁子峰像个傻子，另一方面又有点感动。哎，他用手轻轻拍着袁子峰的背， 没事啊，我在呢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你安心睡觉，听话乖。 袁子峰死死箍着他， 你不许走，等我醒了你又不在了，我又得难过，我怕没有你的日子太难熬了。 李琴叔有点心酸，他亲了亲袁子峰的额头，不住地安慰道， 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好好睡觉，等你醒过来我还在这里，好不好？ 真的。 杨子峰迷迷糊糊地看着他，满脸的不信任。 真的。 大概是李琴书的表情太过认真了，袁子峰居然真的相信起来。他自己坐在那儿发了半天的呆，脑子估计也在思考，蹲了很久之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点点头。 那我睡觉，你在我身边坐着，不许走。 他用力地握着李琴书的手。 你得握着我的手。 好。 李琴书哭笑不得地晃了晃自己的手。 你看，我握着呢啊，你乖乖睡觉，睡一觉起来就什么都好了。 嗯。 袁子峰这才闭上双眼，眼珠在眼皮子底下咕噜咕噜转了好几圈，握着李琴书的手逐渐放松，终于熟睡过去了。但李琴书还是没有松开对方的手，他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得做到。看着袁子峰熟睡的面容，眼下微有些青黑，那是因为这段时间在忙送礼物的事情，睡眠有点不足。李琴书想着喝点酒倒也挺好的，至少这家伙能补个觉。中途李母进来一趟，把解酒汤放在床头柜上，又悄无声息地出去了。李琴书一直没松开手，袁子峰整整睡了一下午，直到傍晚的时候才头疼欲裂地睁开了双眼，下意识看向李琴书握着自己的手。李琴书也趴在床边睡着了。袁子峰轻轻动了一下，李琴书就醒过来了，睡眼惺忪地直起了身子，盯着他看。 醒了？ 啊，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呀？ 你还说呢？不知道是哪个幼稚鬼，喝醉了酒一直拽着我的手，喊我别走，别离开，说什么都不愿意松开我的手。我除了在这里待着还能干嘛？我只能陪你咯。 我去，真的假的呀？你骗我的吧？ 哼， 哎。李琴书早猜到他不会相信，立马拿出自己手机，点开了提前录好的一段视频，正好是袁子峰拉着他的手耍泼的时候。袁子峰脸刷一下就红了，伸手要抢手机，李琴书动作极快地躲过了。 哎，这是证据。以后你要是欺负了我，别怪我不客气。 我没说什么吧？ 袁子峰捏捏自己的太阳穴，特别不好意思地说：“ 我还是第一次看我喝醉的时候，原来是这样啊。” 李琴书笑了笑，挠了挠他的下巴：“ 没说什么，除了喊我名字就是喊我名字，把我喊的心都化了。” 袁子峰松了口气，凑上前抱着他。 喊你名字不也是因为喜欢你吗？你见我喊过李雨姐名字没？ 喊过。 李琴书偏偏还真听过，刚对他一阵碎碎念的时候还骂了李雨姐呢。 什么时候啊？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。不过你的确喊过。 那是因为恨。 袁子峰找了个特别合适的借口， 喊你是因为爱。 你这句话我还真是不好反驳。行了，起来吧，我妈刚叫我们吃饭了，见你一直睡着也没让我叫醒你，我快饿死了。 哎，好啊。 袁子峰打了个哈欠站起来，头重脚轻的又险些栽下去。 哎，站稳。 袁子峰凑上前亲了亲李琴书的鼻尖。 谢谢李叔。 不客气啊，小袁同学。 两人四目相对的，不由得同时笑出声来。窗外飘起了鹅毛大雪， 这好像是今年的第二场雪了，没多久就把地面和树枝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银白色。从窗边往外望去，整个世界都银装素裹的。外面有个打雪仗的小孩子，雪球咚一下砸进脖子，雪水顺着脖子钻进了衣服里，却冻得众人都咧开了嘴，兴奋地笑出声来。瑞雪兆丰年，李琴书想着来年应该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。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